为太阳节，意大利米拉诺主体思想研究中心在网站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达人类报社记者马尼昂斯问。另外，为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要用武力可靠地保障主体革命事业全文。